你好， 你好，我要声音， 我爱你。 我会说的中文就这么两三句。 耶，All right。 我把它放到飞行模式，它是用手机，你需要用手机绑音乐，所以可能是网关了哈。 I am so happy to be here with you. 我能够在这里再次的见到大家，我如此的开心。 This is beyond exciting to be having the first advanced Akashic Record class here in China. 这是我首次的把阿卡伊记录的终结工作坊带到中国。此刻我的心情还不仅仅是兴奋或者激动。 Yeah. And I know that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have been touched in your heart and really inspired to be here. And I thank you for honoring the prompting of your soul. 我知道你们每一位之所以出现在这里，就是因为你们对阿卡西记录，就是阿卡西记录给了你们内心很深的触动，而且你们也受到一个神圣的指引，接受了你们内在灵魂的那个催促，所以才会来到这里。 As I've been in China, I have seen many, many different students. 自从我来中国。教课以来呢，我已经见过许许多多的中国的学生们。 But this is especially precious to me because I know all your faces, and I know we've connected at other times over the past year. So I feel like I'm with my old friends. 那跟你们再一次的见面，再一次的连结，就好像我重新回到了我的一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中间，我非常的喜悦。 And I know that we are old friends in this life because we are very old friends from other times and other places. 不仅我们今生已经是老朋友了，但而且我们在许多个前生往事里面可能也是老朋友。 We have a very big week ahead. 我们接下来呢，这五天要有很多的事情在一起完成。 With an exceptional opportunity to go deeper into our records than before. 我们会有更加深入地探索阿卡西记录的机会，而这种深度是我们在初级的工作坊中啊不可能去到的。 Okay. And one step at a time, we will go deeper and deeper and deeper. 我们会在一起一步一步地去到阿卡西领域、阿卡西记录的这个领域里面更为深入的地方。 So why don't we begin the way we normally begin with an opening meditation? 好，我们今天呢也是会像我们以往的课程那样，以一次阿卡西记录的冥想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 Okay. No, this is not Akashic. You're on the phone. 今天早上的这个第一天的冥想，我们不需要打开阿卡西记录啊。我们首次的冥想啊，不需要打开阿卡西记录。 So just so you know, the purpose of this meditation is to establish a pillar of light that is particular to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class. 我们在这个冥想当中呢，是要去建立一个光柱，而这个光柱的能量呢，是为了我们接下来这五天的课里头来预备的。 We do this to acknowledge that this is a holy place. This is a sacred space for us. 我们要借助今天早上的冥想，为我们这个建立起一个非常殊胜的高频能量场，然后使我们接下来的五天能够有非常好的学习。 So let's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lose our eyes and open our awareness. 现在请大家闭上眼睛，找一个舒服放松的姿势坐好。 Taking this opportunity to settle into your place, you know, right here, right now, in this room, your place. 渐渐地让自己放松，然后让自己回到自己的内在，去到那个属于你的很深很深的地方。 And with your bottom resting on your mat or your chair, you will observe that this is a place you share with no other person. 此刻你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很舒服，然后坐在你的坐垫上或者椅子上，而你的意识已经去到了你的内在很深的那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宇宙中只属于你的那个地方。 There is a space in the universe that has been saved for you. You and you alone. 好好的让自己去体会一下，在这个地球上，在这个整个的宇宙中，有一个地方是仅仅为你而保留的。 You are the only you that will ever be. You are the intentional, deliberate expression of life.As you, so take your place fully. 你是如此的独特，在所有的时间和空间里，只有一个你。整个宇宙中，只有一个你，是无法取代的。你的灵魂在你的身体里面完成一个伟大的体验，要完满的彰显出他自己。 Now direct your attention to the space between your seat and the heart of the earth. Now, 请你把你的觉知带到地球母亲的中心那里。 Here, you may see or sense a beam of light emanating from the core of the planet directly to you, supporting you as you make your way in this lifetime. Open up to the remarkable, tireless.Support this light has for you. 现在你可以看到或者感觉到从地球母亲的中心那里发出一道光。你感觉这道光在向上运行，有意的支持着你，支持着你完成今生所有的体验。无论任何时候，这道光都伴随着你。 Now, in your mind's eye, trace this beam of light as it shines from the heart of the earth through the planet into you, through you, and beyond. Let that light continue from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continue.然后开始到达你的身体，包括你的身体以及你身体周围的空间。 Notice.How this ray of light moves through you and beyond the crown of your head to that place approximately 18 inches above the top of your head. 让这道光进入你的身体。从你的腿流进你的躯干，经过你的胸膛，然后继续的向上，经过你的顶轮，慢慢的它来到了你的顶轮上方18英寸的那个位置。只需要去感觉那道光，或者观想那道光去到了那个位置。你们不需要去在意那个位置准确的在什么地方。 This is the point where your individual soul becomes distinct.From the one soul that we all are. We are never separate. Never, ever, always one. But your identity becomes individualized at this point. 其实在这个位置，你作为一个人的个体意识与宇宙中独一的源头意识交汇，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你从来并没有和源头分离过。你内在携带着源头的意识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去体验，你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你的内在就是源头，你就是源头，在这里完成它的体验。 Awareness travel up to this point. You want to peer up, look up and over this point, opening up into an infinite horizon of light. Here you can sense the eternal, endless light of light. 当你的意识停留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这个地方，无穷的光之源头就在这里进入你的身体，源头之光一直都在向你发出一个召唤，他一直都在寻找你，邀请你回家。 This is the light of life seeking you out, finding you here.Today, now, 源头跟你的连接从未间断。无论你在这里遇到什么样的。发生，他都在呼唤你，对你不离不弃。 At this horizon of light, you can sense.Maybe see that there is light moving toward you from all directions, in front, behind, on both sides, even above you. 现在你感觉到你的身体前后左右上上下下都被光充满，有许多的光包裹在你的身体， This is the light that has been your constant companion since the inception of your soul. Light that has been leading you, really guiding you as you move along your soul's journey as human. 自从你成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体验的那一刻起，这个光就一直是你忠实的伙伴，它一直引导你，带领你完成你灵魂要完成的体验。 And now, bring your attention to your heart center, into the cave of your heart, and let yourself rest here. 现在，请你把你的注意力带到你的心脏的正中央那里，在那里停留一下。 As you are resting here, the light follows you into your body. There is light streaming into you through your crown, effortlessly and elegantly filling you up, saturating every atom of your being, filling you up so much so that there's no more.Room within you. This 刻有更多的光进入到你的身体，从你的顶轮，从你的身体的下方，允许有更多的光充满你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每一个细胞，一直到你感觉你的身体里面再也没有空间了，你的身体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光所充满。 And in the fullness of this light, open your heart center from the inside and let the light flow out in a stream down into the earth, finding its way to the core. 现在，让这样的光都在你的心轮那里汇聚。然后让它们成为一道非常强的光束，从你的心轮向下进入地球母亲的身体，一直到这束光去到地球母亲的中心那里。 And along the way, meeting with the streams of light from everyone in our group, so that together we are forming a magnificent stream of light, anchoring it in at the very heart of the earth. At 你们所有人心轮的光束，现在都去到了地球母亲的中心那里。这束光发出美丽耀眼的光芒，你们每个人的心轮那里所发出的光，此刻都汇聚在地球母亲的中心。 So together we comprise a unified pillar of light anchored in at the heart of the earth. And together we bring it up through the planet, through the layers of human consciousness in physical form, civilizations, tremendous human accomplishments.Wisdom, insights, compassion, all embedded in the fibers of the planet itself. Mm-hmm. 接下来你感觉从地球母亲的中心那里，你们所有人的光束再次的从地球母亲中心那里向上运行，这一次它变成一道巨大的光柱，向上运行，进入到你们每个人的身体，并且把你们每个人都包围在这样的光柱里面，这个光柱继续的扩展，继续的延伸，去到你们的能量场的最边缘。它与地球上所有人的集体意识也汇聚成一体，你们所有人都在这个光柱的能量场当中，与所有其他的生命个体融为一体。 And so together we bring this pillar of light up into this room, out through the ceiling and the roof. Then this kind of 光柱的能量场留在这个房间里面，充满在这个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甚至还要从这个房间里向上去到外面，包围着我们所在的这个教室。 Together, let's take this pillar of light.To the edge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our group, which is actually quite far. We, 在场的所有人，也组成了一个集体的能量场，让这个来自地球母亲的光柱能量场 我们这个集体能量场的每一个角落。 And from this very distant place, we release the light so it can go where it will. 让这个光存的能量场自由的运行，让它完成它想要去做的事情。 Bringing your attention back to this room. Notice your connection to the pillar through your heart. Gently, bring your attention back to this room. And now expand the pillar so it extends to each wall, right, and even the windows. Feel this light energy field. 此刻就在我们身体周围，就在这个教室里。在这个教室的每个角落，每个墙壁。 From ceiling to floor, floor to walls, walls to windows, the light infuses every atom of space. 让这个光柱的能量完全充满在这个空间里面，每个窗户、天花板，还有我们脚下的地板，你都能感觉到那个踏实的能量在支持着你。 So that now we are sitting within a pillar of light, perfectly calibrated to our group here and now. 这样的能量是专门为我们这个课程所预备的。你可以试着让自己的心完全放下，让这样的一个能量伴随着你度过接下来几天的旅程。 And from this place we begin our work. And so,We do acknowledge the forces of light, asking for guidance, direction, and courage to know the truth as it is revealed for our highest good and the highest good of everyone connected to us. So you can open your eyes and come into the room. 让这样的能量在接下来的几天支持我们。我们正是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开始。 持我们的整个的课程，我们接受光之力量，我们请求获得指引方向以及证实真理的勇气，我们祈请源头之光向我们照亮和显明，这是为了我们的最高利益，也是为着与我们连接成为一体的所有人的最高利益。现在你们如果觉得可以了，就慢慢的睁开你们的眼睛，回到我们的这个房间。 I think that one of the most satisfying parts of this work is doing a guided practice and setting up a pillar of light with people who have the consciousness to do the same. 我们在座的家人呢，都是阿卡丽记录的老学员，我们内在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连接。我们这次的课程会是有一种不一样的一个能量，然后就连刚才我们做的这样一次冥想也跟初阶的课程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So we have many many many many many things to talk aboutBut I'd like to begin by reviewing the purpose of the class. 我们会有很多的内容呢，要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个几天的大致的一个流程。 So this is the advanced healing.Practitioner course.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阿卡丽记录的终结工作坊，或者说是一个进阶的疗愈工作坊。 And one of our primary purposes, one of the important purposes, is to prepare us to do.Exceptionally effective work with others. 我们在这个工作坊中呢，是要进一步的预备大家，能够更有效的使用阿卡丽记录来为自己或者他人做疗愈。 Okay, so we will be doing a lot of practices, doing readings for one another in this class. 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在这个中间的工作坊中继续的练习阿卡丽记录，为自己阅读或者为同伴们阅读。 And as you know, you do not have to be psychic to work in the Akashic record. You just have to be willing to open your heart to other people. 正如你们已经知道的那样，你不需要是一个通灵的人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阿卡丽记录的阅读师，只要你有这个意愿，只要你的心是敞开的，你们就能很好的掌握阿卡丽记录。 Okay, so the Advanced Healing Practitioner course is designed to inspire, prepare, and propel the Pathway Prayer Process Practitioner to delve into the heart of the Akashic Records for for greater personal growth and effective transformational work with others.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中介的工作坊里，也就是进阶的疗愈工作坊，啊，就是重点在疗愈这部分啊。在这工作坊里，就是要进一步的支持大家使用阿卡伊记录的开启通道。 Okay. 进行一个整合的啊，或者说一个更为深入的一个疗愈，是为了支持到自己生命的成长，也为服务于他人。 In this class, we venture into deep Akashic waters.First, ensuring our foundation understandings and skills are solid with a review. 我们在这个工作坊中呢，首先会对初阶的工作坊做一个简略的回顾，帮助大家啊能够温习一下我们之前所学习到的内容。 Okay, so we will be reviewing how to read the records, energy healing, ancestral clearing, and past lives.So we can go deeper into those practices. 那我们会再次的去回顾我们初阶工作坊中讲到的，如何做能量层面的疗愈，如何清理一些祖先模式啊，诸如此类的一些要点。 This course brings together your personal spiritual growth and your service to others. 这一个终结的课程呢，会进一步的把阿卡西记录的相关的技能啊，整合在你们的作为阅读师的这样的后续的一个体验当中。 We know that the more we are balanced as human beings, the more light we naturally transmit to others.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走得更深，那我们内在的那个生命的光芒就会更多的从我们身上能够闪耀出来，进而去点亮支持他人。 If we are personally out of balance, we may have great light, but it won't be able to find its way to others. 所以我们需要先进一步的让自己去成长，让我们成为一个身心灵各方面协调整合的人，所以我们才能够很有效的做一个阿卡伊记录的阅读师，服务于他人。 So that's what we're doing here. 这就是我们中介坊、中介的工作坊里要去做的部分。 So.When we talk about healing through the Akashic Records,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what we mean by healing.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疗愈这个词，因为我们在这个工作坊中会多次的使用这个词。 In this class, we will not be fixing anyone.And we will not be curing anyone of any illnesses. 我们在这个课程上不是要学会一样事情，就是如何去修理别人，或者说去帮助别人看到他有病的地方、不正常的地方。 We are not medical doctors. 我们并不是医生。 Okay.And so we will not be applying medical solutions. 所以我们在这里啊，不是要做一个医生，给到我们的病人一些帮助。 This is a spiritual practice. 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是一个灵性的工作。 And by seeing.Another person and their issues from the spiritual lens of their soul, which is love, there will be a shift in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ir undesirable circumstances. 我们在这里呢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帮助我们自己或者他人看到他们灵魂层面的实相，看到他们内在灵魂的完美属性。 With spiritual healing we transform our relationship to any undesirable condition。 所谓的疗愈呢，我们可以说它就是一个转化，是转化我们与我们生命当中任何我们无法接受或者不喜欢的事件的那个关系。 And begin to understand it as an opportunity, a spiritual opportunity to grow into greater love。 也就是说呢，我们不再去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事情它会发生，我们要去做的是看到这个事情它如何来支持我们对我们内在的生命实相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所以我们的关注不再是外在的人事物，我们关注的是从内在完成一个转换，一个转化，转化的就是我们跟那个外在人事物之间的那个对那个人事物的认知和跟他的关系。 Okay. So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in the records, the transformation is through the records, not by the records. 所以呢我们在使用阿卡西记录去疗愈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让阿卡西记录来为我们完成这个疗愈，是我们通过阿卡西记录让这个疗愈自然的在我们的内在去发生。 The records will not do it to us. They do nothing to us. 阿卡西记录呢，从本质上来讲不会对我们做什么。 We understand the Akashic records to be a field, an energetic field, within which we can very quickly make changes. 阿卡西记录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意识振频，也是一个能量场。当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意识振频或者说这样一个能量场，那个转化或者疗愈它就自动会发生。 Due to the strong emotional safety that is a quality of the record, it is significantly easier for us to let the truth that lives withincome to the surface. 在阿卡西记录的光照之中，那个实相会自然的呈现，有关我们生命的实相会自然的呈现。 嗯哼。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Is essential to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that is happening at this point in history. 我们在这里学习的阿卡西记录的相关的工作呢，相关的灵性工作，对我们目前所在发生的人类集体意识的转化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We often hear about the collective shift in awareness and the awakening of spiritual consciousness. 我们经常会讨论这件事情，就是人类集体意识的觉醒。 But the truth is, there's no one out there. It happens within and through us individually. 但是这个集体意识的觉醒并不是外在的一件事情，它 此时此刻正发生在我们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内在。 So it is by our personal human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our ability to share more love in active and tangible ways that the world is transformed. 正是我们每一个走在灵性道路上的家人们，不断地去成长和突破自己，并且让自己成为有用的人，支持和辅导他人的成长，我们人类的集体意识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和觉醒。 We understand that among other things, this is the age of personal spiritual maturity, which means that we are willing and able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hoices we've made and the actions we've taken over the course of our life. 在当今的这个时代，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人类集体意识的成熟。灵性的成熟就意味着我们不再把我们的生命体验归咎在外在任何的人事物上，我们渐渐地意识到，原来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生命体验的创造者。我们有什么样的体验，完完全全是取决于我们这个人的意识状态。 So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ourselves, as you know, is not about blaming or berating ourselves, but having compassion, endless compassion for who we are now and who we have been. 所以我们可以完全为我们的生命体验负起责任。当然在这里我们不要去到另一个极端，就是我们开始不断的责备自己，评判自己，觉得自己创造了一些所谓不好的一些境遇。我们灵性的成熟是要让我们不断地去到一个新的意识正品，进而创造出我们的内心想要有的新的体验。 And in this spiritual maturity, we learn to find peace with paradox. Paradox is a situation where there are two ideas that seem to be opposite one another that are true at the same time. This can be incredibly confusing.Ideas like, I am an infinite being, I am a finite being.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体验必须要常常面临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二元对立，或者是自相矛盾的体验。那在这个世界上的体验，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二元对立。我们需要在这些看似困惑的体验当中去到合一意识，也就是说在对立的体验当中我们能够去到对合一意识的体验当中。举例子来讲，我们每一个人看起来都是一个非常有限的生命个体，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体验的目的就是要从我们看似不完美、看似有限的人性生活当中，重新的发现我们内在完美的神圣的属性。 The most popular question students ask me is how can I accelerate my spiritual growth? 常常会有学生问我，我如何能够让自己灵性的成长更为加速呢？ This is the same question I always have and have explored this in great depth in my records. 这也是我本人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我常常会使用阿卡丽记录来去探索这个问题。 And it turns out that working with other people, dedicating ourselves to service, is the fastest way to grow spiritually. 我后来就发现，把我们自己完全的奉献出去，去服务于他人，这个才是让我们自己的灵性成长得以加速的最关键的因素。 But the service of the new age is not what it used to be in the past. 但是讲到服务于他人，那这个服务呢，在这些年来也不断的给我们一些新的领会。 In the past, we would help people because we saw them as pathetic and broken. 在以往，我们对服务的认识是因为我们周围的其他人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觉得他们的生活很糟糕，甚至很可怜，所以我们很想要去服务他们。 And we thought we could help them because we had so much light and they had so little. 我们甚至以为他们周围的这些人呢，他们处在一个无知无明的一个混沌的状态，而我们这帮人，我们自己是修炼型的。我们有很多的能量，很多的光啊、爱啊，可以给到他们。 But this is a mistaken old idea. 但这样一种对服务的认知早就过时了。 And the new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greatest service we can do for another human being is to recognize the light and the goodness of who they are.And remind them. 我们现在对服务的认识是这样的，我们只是在做一个提醒的事情，我们是在提醒那些人，帮助他们自己去还原他们生命原本的尊贵。 So that our service today is not martyrdom. 所以呢讲到服务于其他人，不是要我们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或者金钱。 Today, when we are involved in true giving, it nurtures and sustains the giver. 当我们在服务他人的时候，不仅我们所服务的人他内在的觉知被点亮，他生命的完整被得以还原，同时我们作为服务者本人也不断的被滋养、被支持，我们内在有一股动力，让我们一直的往前。 And it is this authentic giving.That accelerates our personal ascension process. 当你让自己处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就是完全的去给予、去服务，那你会发现，你个人的灵性的成长会大为的加速。 And as we are naturally rising above some of the conflicts and hardships of the human experience, we recognize the oneness, the inherent oneness within ourselves, between us and others, and actually for the whole of creation. 在我们去成长自己、服务他人的时候，很自然会发生一件事情，你会不断的被带到一种觉知里面，就是你发现原来其他的每个生命个体跟你是一体的，他们是在跟你一同去完成一个体验。所有的生命个体其实是在完成同一个体验，你跟源头之间，你跟所有的生命个体之间是无法分离的，也从未分离过。 And as our awareness of the inherent oneness of life increases, so does our desire to make peace with each and every creature in existence. 很自然的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断的进到与其他生命个体的合一的连接当中，而这种合一的意识会自然的让你放下对所有生命个体包括你自己的评判，你会自然的跟他们处在一个非常和平的状态当中。 What are the most helpful ideas for me in understanding the oneness of all of life? I was working in my records on this, and the question was raised in my records, you know, do you understand that the creator made everything? I said yes. 我在阿卡丽记录里就着合一意识来进行探索的时候，我发现高龄们会常常问我一个问题，你是否 觉知到是造物主创造了这个宇宙？ And then it was like a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e creator would make anything opposite itself in the universe? And I thought about that, and I thought no. 那接下来他们也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会以为造物主会让一切事情的发生，会让任何事情的发生是不按照他原初的那个生命蓝图来发生的？那我就不得不说不会的。 So that I began to understand that God does not ever make anything opposite God's self. 所以我越来越深的领会一件事情，就是作为这个宇宙的源头，造物主他不会让任何的事情发生是不按照他原本的那个生命蓝图的，他不会让任何的一个事情发生是跟他原初的那个神圣的意愿所相违背的。 I know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just accept things with great faith. 我认识很多的人，他们对待他们生命中一切的人事物的发生都是怀着一个深深的信任的。 But I am not one of those people. I like to understand things. It, you know, they need to make sense. And then I can accept them. 而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常常会问问题，我会问为什么，我必须要明白一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我才会愿意接纳它。 All right. So I know that you are in this advanced class because you are ready to be a presence for great light in your world. 我知道你们每一位出现在这样一个终结工作坊上面来上这个课程，那正是因为你们已经做好了一个准备，就是要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光与爱的一个更强的一个彰显。 And I understand that to accommodate more light than ever before, we must, as human beings, resolve our outstanding personal issues, have greater self-acceptance, self-expression, and love for everyone in existence. 你们都做好了准备，愿意让自己成为管道，把更多的光和爱带到你和你身边的其他人的生命当中。而要成为这样一个管道，你们必须要对自己有全新的认识，愿意去无条件的爱你自己，接纳你自己。唯有这样，你们才能够成为那个光与爱的管道。 And much like the peeling of the onion, there is always more to clear so that ever-increasing amounts of light can come through us. 这就好像是我们自己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不断的剥洋葱，一层一层的剥。在这个剥洋葱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内在的那个光和爱的实相不断地在你的眼前去显现，你自己变得越来越通透。也正因为如此，来自源头的光和爱才能够更多地借助你，照耀在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当中。 Okay. I also know this. I know many of you are doing readings for other people. 我知道你们当中很多人呢，在上完课之后都在坚持为其他人做阅读。 And as advancing students, you have access to more power than a beginning student. 你们学完这个终结工作坊之后呢，会发现自己有更多的技能或者能力来去做一些事情。就是相比较初级的学员们来讲，你们会获得更强的一种能力。 Which means that in your readings for other people, you have the ability to really help them. 这也就意味着你们在这个课程末了会更加的有能力去来支持到别人。 And at the same time, you have.The possibility of causing harm. 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虽然你们会获得更多的能力，但是呢，你们也有可能会给你的身边的人带来很大的伤害。 Okay. It's like driving a very fast car. And if you are a good driver,You can have great speed and have a wonderful trip. But if you are careless, you will crash. 这就好像是你们在上完中介的工作坊之后，你们所驾驭的这辆车，它的速度会更加的迅，更加的快。这个车速变得更快了，而你这个司机在什么样的状态？你如果是一个非常娴熟而又非常纯正的一个阿卡伊记录阅读师，那这台车虽然在高速运行的状态下能够很好的被你所使用，那它能够更多的支持到其他的人， 但如果你是一个不那么娴熟的阿卡西记录阅读师，那这样一台高速运行的车只会造成车祸。 So I like to think that we are all together for the race car driving of Akashic Records. 所以呢，我感觉在接下来的五天的课程当中，我们其实是在开始一个越野的拉力赛，就好像是我们都在开着我们各自的赛车，接下来要开始五天的高速的一个测试。 Yes. All right, it is time for a break. So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are sleeping. Wake them up. They won't want to miss this. 那我们上午的课间休息，现在课间休息。